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上个星期咧，我已经开始讲咗我哋呢一辑里边嘅主题，就讲革命。好多谢咧，梁美仪教授咧喺中文大学嚟，我同我喺度对谈啊。梁美仪而家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同埋咧去做博士研究嘅时候咧，就系专题研究系法国大革命嘅。所以我上个礼拜咧已经开始同佢咧讨论紧法国大革命问题啦。好，欢迎你，美仪。 好多谢你，多谢陈辉兄，有个机会等我又讲下革命。 嗱，你上个礼拜已经讲到系即系嗰个法国大革命嘅复杂性啦。咁但系当然我成日觉得一切好似现代嘅革命嘅问题里边咧，都系真系由法国大革命开始嘅。系咪真系法国大革命系开始一切革命咧？ 嗱，你咁样问我咧，我其实唔系好敢讲嘅，因为我咧就觉得我可能好偏心嘅，因为我自己研究法国大革命，咁我梗系会即系好似强调咗法国革命嗰个重要性咁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就你个问题，我就你问我，我都觉得即系法国大革命可能系真系喺近代嘅历史上边咧，咁多个我哋可以叫佢做革命嗰啲咁嘅事上边咧，佢可能系一个真系一个最重要一个咯。我唔敢话佢系开始吓，但系嗱，因为其实喺法国革命之前就有呢个十七世纪末嘅英国光明革命啦，咁然后之后又有美国嘅嗰个独立战争，亦都有人叫佢做呢个一个美国嘅革命啦。咁但系咧，英国嘅光明革命咧，其實佢仍然係維持翻帝制嘅，咁佢而且佢係一個漸進嘅，慢慢嘅所謂一個君主立憲政體嘅嗰個出現啦。咁所以有啲人講咧就係話，其實佢係改革多過係一個革命咁樣嚇。咁當然呢啲可以討論嘅，其實佢由本來嘅一個相對絕對軍權變成一個立憲君主，其實都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轉變。咁而去到美國嗰個獨立戰爭咧，其實就係話佢係喺一個新大陸裏邊咧，係趕走咗英國嘅統治啊嘛。咁但係佢制定咗憲法，而且咧建立聯邦政府，又後來又行民主制度。咁所以咧，佢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始終咧，佢係由一個美洲嘅美國新大陸嘅人趕咗一啲啊喺佢外邊嘅嗰啲咁嘅英國人走嚇。咁而佢社會內部咧又有一個比較大嘅共識嚇，咁於是乎咧佢係一個比較平穩嘅過渡嚇，除咗打完戰爭之後咧比較平穩啦嚇，然後就要到後尾呢個所謂南北戰爭先至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啲動亂，咁因此咧佢都唔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革命嚇。咁但係法國大革命咧就唔同啦，即係法國大革命咧就一個好所謂一個好典型嘅革命，因為佢哋我上一次都講過，其實佢本來唔係好激進嘅啫，佢都係想係要有一個所謂立憲嘅制度啫，都係保留翻君主嘅。咁但係因為佢遇到呢個君主又唔肯啦，貴族又唔肯啦，有一個一半嘅教士都反對嚇，同埋抵制佢嘅時候咧，就令到佢慢慢去到一個激化嘅道路。咁而再要加上係歐洲其他嘅君主教皇嗰啲咧，又加埋一齊嚟要所謂成立一啲即係反革命嘅大聯盟。咁於是乎咧，佢就越走咧就越激啦。咁結果咧就令到佢後來咧係甚至進入一個所謂恐怖時期。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嗰個法國革命咧，其實佢有兩個好強烈嘅象徵咧，都影響咗後來我哋對於革命嘅觀感嘅。一個咧就比較正面啲嘅。就係一個所謂咧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就係咧上一次啊，陳輝兄你講到即係革命嗰種美好啊，即係向前啊，一種咁樣嘅實現一啲人類嘅嚇一個美好嘅夢想咁樣嘅一種吸引啊嚇。咁呢個咧就係法國革命裏邊其中一樣嘢嚇，就係亦都係我上次都提過，就係話佢嗰種有普世意義嘅嚇人權啊、平等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嘢。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推翻人有推翻不合理政權嘅嗰個權利嗰個力量啊，就標舉咧就人嘅尊嚴，咁呢個一樣。而另外一個革命嘅象徵係咩咧？就係斷頭台。咁呢一個咧就係話咧係革命咧就係極端暴力嘅嗰個象徵啦，嚇！即係一唔掂咧就推咗人上斷頭台咧就斬咗佢啦。 喺度裏邊咧，我就啱啱你提到問題啊，就覺得好得意嘅。特別剛才你已經係從美國獨立嘅運動裏邊比較啦。 嗱，美國的而且確咧，佢趕咗英國人之後咧，佢冇再有皇帝，佢建立咗係民，即係叫做民主制度嚇。咁但係你睇到法國大革命嗰個情況就係咧，好吊詭嘅。佢初係講革命，跟住你話恐怖時代、斷頭台，跟住嚟咗一個拿破崙，拿破崙更加做皇帝，咁仲要係咩？佢要係想統治全世界。咁之後完咗之後咧，法國仍然有翻啲皇帝，咁就似乎就話呢個革命好似翻轉頭，同你剛才講嘅我哋第一輯裡面講嘅呢個所謂新嘅嘢咧。好似冇變咗，翻轉頭有一個係循環啫嘛，又係等阿拿破崙去收拾殘局，咁啊自己做緊皇帝。 你應該咁樣講，我哋表面睇咧，就係話如果喺嗰個一路法國革命嘅嗰個發展入邊咧，就好似係循環環啦，真係你可以講拿破崙又做皇帝啦，佢嗰個唔係 king 啊，佢 emperor。但係之後咧就拿破崙又失敗， 係傾過真 係，係啊，當然啦嚇，咁然後佢又失敗啦，失敗咗之後咧又復辟啦，咁樣啦，咁復辟之後又再革命啦，革命之後咧就揾多另外一個拿破崙，點知佢初做總統又唔得，又變咗又做翻皇帝等等，咁你好似係一個循環，但係咧佢又唔係真係一個循環。因为点解咧？就系话每一次咧，嗰个重复翻一个皇帝好或者帝制好吓，佢已经再冇过去嘅嗰一种好似必然嘅秩序。呢一种咁嘅制度咧，其实已经系受到一个咧好基本嘅一个挑战。而你睇到嗰种动乱就系话咧，其实佢哋都系唔能够一个长久嘅接受，被呢个法国嘅人民接受吓，作为一种咧佢哋可以喺度咁样生活嘅一个咁样嘅政权吓。咁所以咧，法國革命咧就唔係話佢一嚟咗之後，佢就可以咧好穩定地建立一種新嘅制度，而係咧反反覆覆地。咁但係咧，你睇嗰個歷史嘅發展，整個十九世紀而去到二十世紀咧，佢其實係開咗一個咧好強嘅一個追求，係一個新制度去要建立。咁但係如果佢同美國嗰個比較，點解佢會咁反覆咧？咁？其實好簡單，呢個亦都係啱啱即係翻翻去嗰度咧。我哋哲學家同歷史學家睇嘢嗰個唔同。哲學家咧就話你有一個理念咧就得噶啦，歷史學家就話唔得。你有個理念咧，你喺實際嘅社會歷史條件裏邊咧，你個理念係咪實現到咧？好多嘢咧去決定嘅，有好多實際嘅利益力量。边个好打啲系咪啊？边个可以大声啲？呢啲嘢咧都决定咧，你嗰种理念系咪咧可以即刻实现，或者以咩形式实现？咁所以咧，如果用美国同埋法国去比较咧，我就可以好简单话咧。头先我都提过，其实喺美国咧抗拒嘅咧系一种外边嚟嘅力量，佢哋自己社会入边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共识，而美国社会当时嘅内部嘅嗰种。分阶层啊，贫富等等咧，系并冇旧大陆咁严重嘅。于是乎咧，佢哋比较容易咧，系达到一种共识咧，系一齐齐心合力去建立嗰个新嘅政体。但系喺法国咧，所谓旧制度里边带出嚟嘅，仍然存在嘅嗰种唔同嘅阶层啊，唔同嘅团体啊，唔同嘅人嘅嗰个谂法啊，利益个冲突系非常之大。所以你唔能够咁简单话哦。有個契約論，我哋就大家立個契約啦。你話契約啫，人哋唔同意啊嘛，嚇。於是咪打得好犀利咯。 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就話如果美國係好似成功，因為咧，即係美國因為新大陸，佢又可以比較上咧係獨立於其他歐洲嘅地方啦。咁但係譬如話你法國裏邊咧，其實諗下嗰陣仲有咩普魯士啊、奧地利係英國啊，嚇同埋加埋意大利等等好多嘅好複雜嘅一個政治因素嚟㗎，係咪？即係咁，譬如話依個法國大革命嘅將出現咗依個成個發展裏邊啦，佢點樣慢慢就影響翻其他嘅？譬如話慢慢你覺得一個普世嘅一個要求啦，係咪一諗下點樣去輸出革命，即係其他嘅國家、其他嗰陣時嘅地方都接受嘅咧？我知道咗，譬如跟住之後，1870年嘅，譬如話俾斯麥嗰時候，都係一樣係好傳統嘅君主制度嚟㗎，係咪啊？ 而家講到嗰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話佢嗰個所謂輸出革命啦。咁但係其實輸出革命本身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問題啊，因為譬如話拿破崙咧。雖然佢叫做 emperor， 但係都有啲人話佢係法國革命嘅繼承人，因為佢就係輸出革命啊嘛嚇，因為佢係將即係推翻咗嚇有啲地方嘅嗰啲原本嘅君主咁樣嚇，咁呢個個問題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亦都係太複雜，我諗我哋好難喺即係今日裏邊咧係去講清楚，但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咧，法國革命咧佢出現咗之後，佢其實咧係影響到歐洲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里面嘅人民啊，都系开始去谂个问题，就系话 我而家嗰個國家，我嗰個政府其實佢有冇我同意嘅咧？即係點解佢會喺度？點解佢去做君主？佢做皇帝咧？等等。咁於是乎咧，係引發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個動亂啦。但係呢一種咁樣嘅理想係咪可以實現呢？就好似你講咁，即係譬如喺德國地區嚇，1848年都有革命㗎，佢失敗㗎嘛嚇，因為佢嗰個力量係唔夠㗎。結果咧係由普魯士去領導德國嘅嗰個統一，而出現嘅係一個強嘅一個咁樣嘅君主嘅體制嚟㗎嘛。咁所以咧，革命喺呢度嚟講咧，佢係帶到一種理想，但係咧，佢唔保證呢個理想咧係可以實現嘅。亦都因為咁樣，有啲人就係話都係革命衰，搞到歐洲咧，成個19世紀咧就好麻煩啦，因為意大利啊、呢、一個德國啊等等呢啲地方啊，以至係呢個俄國啦、啊、嚇，後來咧都有革命，亦都對於我哋譬如我哋中國咁樣，發覺大革命都有一定嘅影響，譬如話陳獨秀咁樣嚇，咁佢就係會好受呢個法國革命嘅嗰個影響噶嚇。 咁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裏邊咧，未必一定係完全可以係改變曬嘅世界，但問題咧，呢種嘅革命思想啊，的而且確係影響咗差唔多整個世界啦。 星期六晚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哲學對談》。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主任梁美仪教授。 好，休息翻嚟，我再继续同阿美仪咧系探讨革命嘅问题。嗱，头先我哋讲咗咧系法国大革命好多问题啦，佢嘅即系思想嘅重要性啦。但系头先都提到一个咧，上一次提到一个咧就话。呢個法國大革命嘅初初時候好和平嘅，跟住就係要係打就係推翻就巴士底監獄啊等等嘢，慢慢就成為一個咧係恐怖時代，更加言之咧就係咧就所斷頭台嘅出現，革命同埋暴力咧似乎就好似冇乜即係好似一定有一個聯繫嘅，但係我實際上裏邊講咧，人就一定好似覺得係需要講係要用暴力，係要係抗爭。基本上可能是要涉及其他人命的，咁先叫發展革命嘅咧。 嗱，如果我哋睇翻喺即係歷史上存在嘅革命咧，就似乎你都好難講有咩冇暴力嘅。嚇，譬如呢、這個就算英國光明革命咁樣咧，咁其實流血流得少啦嚇。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因為佢當時嘅君主自己走佬啊嘛嚇，咁佢退咗咁樣嚇。咁但係英國喺光明革命之前咧，都有克倫威爾啦嚇，即係都佢英國都有一個君主係上過呢個俾人哋。是處決了斬了頭了是吧、所以呢就革命，但革命是不是等於暴力呢？我只可以說呢，就革命呢其實是說要求一種很大的變化，就是說一種體制上面的轉變，而呢你這種要求會不會沒有 resistance 呢？就是說這個、本來握有權力的人會不會就這樣鞠躬退讓呢？似乎呢就很難的。咁握有權力嘅人咧，佢唔肯鞠躬退讓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個咧嘗試，首先嘗試就梗係鎮壓啦嘛嚇。咁鎮壓咪有反抗咯，於是乎咧就有暴力嘅嗰個出現。咁但係咧講到斷頭台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斷頭台其實我諗你或者都知道嘅，斷頭台咧其實係一個醫生發明嘅。咁佢當時發明呢個斷頭台咧，其實係出於人道嘅理由嘅，佢係好心。佢係根據呢個人體啊，同埋一啲力學嘅原理咧，佢係發明一個機器咧，係令到嗰個受刑嘅人咧，係喺最少嘅痛苦嘅情況之下咧，係被處決嘅。咁而呢個咧，係相對於咧舊制度入邊咧嗰啲對於嗰啲犯人嘅處決，係包括咩啊？係有啲酷刑噶嘛，五馬分屍嘅喎。中国可以有凌迟处死喎，慢慢喎， 绞刑啊都惨噶。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佢系真系出于一个人道嘅理由咧而去发明呢样嘢。咁佢认为咁样系比较文明啲。但系断头台点解佢后边咧系变成恐怖咧？最紧要咧系佢嘅运用系变成当时嘅革命政府。是爱嚟好快速咁去处决啊！佢认为系反革命嘅人，咁所以咧，即系佢最恐怖嘅样咩？系就系认为系一个合法嘅手段喺嗰当个政府嚟讲咧，大规模地好快速地去处决啊！佢哋认为吓系即系对于呢个革命有害嘅人，咁其实佢最恐怖嘅系喺呢度。咁我呢度我唔系话想帮呢一个即系恐怖时期去辩护啦，但系我只会讲就系话咧，恐怖时期其实系一个好我自己去睇嘅时候一个好悲惨嘅一个时期。但系我会觉得即系点解会去走到呢步咧？事实上咧就系话喺个革命嘅嗰个转变入边咧，行出咗革命嗰步，但系咧周围嘅反对咧系实在系太犀利啊！尤其是去到咧处决咗路易十六之后。欧洲嘅其他嘅君主国，我头先讲过，组成一个大联盟 要打入嚟。喺呢個咁嘅階段裏面咧，令到咧其實嗰啲搞革命嘅人咧，嗰種恐懼係好強嘅，而係一種咁樣嘅恐懼嘅反射入面，再去動員嗰啲群眾等等咧，係變成咧喺一個階段入面咧，就係話插插插插插嚇，就好多嘅人頭去落地。咁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不幸嘅一件事嚟嘅嚇。咁但係咪革命係咪就係要咁咧？咁其實呢個又係唔係必然嘅，不過已經出現咗啦。 喺過去嗰歷史裏邊所講嘅革命咧，根本冇一個革命唔係流血噶嘛。 我同意啊，但係咧，其實我上一次都提到咯，即係話你睇個革命嘅時候，咩叫革命嘅開始啫？譬如法國革命嘅開始，如果我哋講翻喺五月嘅時候，嚇嗰班第三等級嘅代表話佢自己係國民議會嘅時候。完全冇暴力噶，嗰、那個係佢哋宣示話：，呢個國家應該尊重人民嘅意願啫嘛。個暴力點樣嚟噶？個暴力因為君主佢叫軍隊啊嘛，然後巴黎嘅人驚啊嘛，然後開始咧就要7月14嘅嗰個咁樣嘅搶軍火啊嘛。斷頭台亦都係啦。如果其他嘅國家唔係插隻手埋嚟話要打法國嘅話，會唔會可以有斷頭台嘅呢個咁嘅恐怖時期呢？即係我覺得唔會有囉。所以呢度呢其實去到一個位呢，就係話革命嘅暴力係點樣嚟嘅呢？當然首先係有啲人去挑戰原本嘅嗰個秩序啦。但係呢個挑戰原本嘅秩序呢唔一定係暴力嘅。唯有呢就係話去到本來握有武力啊，即係軍事力量嘅嗰啲掌權嘅人呢，開始要動作要去鎮壓嘅時候呢，嗰、那個暴力就出嚟啦。而嗰個暴力呢最慘就係話去到呢一塌着咗啊，你可以話呢就不可收拾。你上次問嗰個問題係咪話一出現咗就不可控制呢？咁我覺得係嘅。即係話一去到有啲位呢，大家嘅暴力升級到去某啲位嘅時候呢，就變成一種不可控制。 似乎革命咁講法，即係話係一個不可避免嘅一種悲劇。本來可能出於一個良好意願嘅，但係一個實際嘅運作裏面講嘅時候咧，就涉及暴力，因為涉及到係好多人嘅一個利益問題啊、權力嘅衝突啊、啲矛盾咁樣時候咧，我哋唔能夠坐低嚟講嘅時候，咁啊屬於武力咯。 即係可以想像啦嚇，其實歷史就唔可以講如果嘅，但係我都冇辦法咧，人嘅想像力都係喺度嘅，我都要去講下如果。 係， 我諗下，如果喺譬如法國嗰個情況，1789年嘅五月嘅時候，當時嘅法國君主。是比較明智一啲，佢比較明確咁站喺第三等級嘅立場。嗱，你唔好忘記，其實咧，佢最初要召開呢個三級會議咧，係因為啲貴族同佢過唔去嘅。咁但係咧，去到最後關頭，佢始終要支持翻啲貴族。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話，佢唔支持啲貴族，而佢支持翻呢個第三等級嘅時候咧，成個歷史改寫，佢變成一個立憲君主，好似英國咁嘅制度。咁嘅時候，其實係暴力係可以避免 嘅。咁可能就冇革命咯。 咁但係咧，就變咗一個改革啦。 咪改革一個又個循環咁樣嘅個現象咯， 係啦。咁但係所以咧，我就但係一個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係改革咧，就係話你嗰個統治者、掌權者咧，你要有呢個明智嘅眼光。咁但係咧就話歷史冇如果噶嘛。於是咧，你喺法國嗰個情況，你睇到咧，路易十六佢就冇遠大嘅眼光啦，冇做一個好好嘅選擇啦。咁當時嘅貴族亦都係啦，佢好亂攢自己嘅嗰個特權或者佢個地位嚇，佢哋亦都唔肯放手。咁於是乎咪造成係有後來嘅嗰個即係暴力啊、升級等等嗰啲嘢咯。咁不過我哋可以講咧，就係話其實即係革命嘅爆發咧，好多時係社會上嗰啲矛盾啊、衝突累積到去一個你都唔可以用原有體制嚇嗰種所謂 routine 啊嗰種咁樣嘅平常嘅運作去解決嗰啲問題咧，先至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又可以咁話，其實咧，如果啲當權者佢及早去處理社會上嘅矛盾啊、衝突等等呢啲嘢，去化解佢嘅時候咧，自然就冇革命嘅爆發，自然就冇呢個暴力出現啊嘛。 自然冇暴力嘅出現啫，但未必一定係自然冇革命嘅出現㗎。因為實上你講革命講，希望一個咩係由一個過去嘅嘢。是要改變新的嘢啦，一個當權者入邊咧，好難覺得自己咧就係要將自己嘅現在嘅嘢係會係否決接受新嘅嘢嘅。 但你想下咧，如果現狀唔係有一啲問題嘅話，咁你無端端你嘅人又點會想去一啲新嘅嘢咧？你一定係喺現狀裏邊產生咗有啲嘢，有啲問題，大家覺得唔妥，先至會有啲人嚇係去想改變佢噶嘛。咁如果我哋唔面對呢一啲問題，而係淨係死守喺原本有嘅嗰個咁樣嘅制度或者方法裏面，其實就主要個革命就係咁樣去爆發咯。咁但係當然啦，我話點解歷史上面其實好少有即係明智嘅掌權者咧？咁其實就係話，其實佢就因為佢唔明智，見到啲問題咧，一係咧就埋咗個頭喺個沙堆裏面，炸地睇唔見，自己呃自己。 一系咧就系话啊，你话有问题啊，就打咗佢落嚟，唔准嗰啲人讲。喺咁嘅情况里边咧，先至会去到一个位系要有革命嘅爆发啊嘛。咁所以呢一啲咁样嘅掌权者会唔会突然间因为有人哋抗议佢，佢就明智起嚟咧，就好难好难咯。咁所以咧，我就话咧，革命嘅开始嘅时候咧，佢未必系以暴力嘅方式，唔系一定以暴力去开始嘅。但系咧，好多时咧，佢都系会遇到掌权者嘅武力嘅威胁啊、镇压等等。咁呢个时候咧就冇啦，大家咧就诉诸暴力。 咁即系呢个诉诸暴力本身嚟讲，即系个譬如话革命者同埋一个系掌权者嘅冲突时候，即系话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嗰个革命者啊，呢个暴力里边咧就可以叫做系接受咧，可以合理咧，应该嘅咧。即系如果你压我啦，我要压俾你，暴力系咪即系 justify 嘅？即系话系咪可以系容许嘅咧？ 嗱，我只可以话咧，我站喺一个即系人道嘅立场咧，我自己就会好反对暴力。 嗯， 吓，所以我其实读革命都读得几痛苦嘅，即系老实讲系啊，系冇错。我自己都几和平主义嘅吓，我又唔系好即系我唔会赞成暴力啦。我自己仔女我都唔会打过噶啦，冇嘅吓。咁但系咧，你睇翻革命嘅时候系好凄凉嘅，我好唔想暴力。但系咧，暴力咧就系咁出现啦，系被迫出现吓，冇办法。呢个时候咧就唯有你一个好大嘅无力感，真系一个好大嘅无力感。你点样去做咧？你两边都死人噶嘛吓，咁你但系你为边边咧？如果你作为一个人命嘅话，咁其实大家都系一个咁珍贵嘅生命嚟噶嘛。所以其实最好嘅就系话你避免呢样嘢啦。我自己系一个读革命嘅人，但我其实好唔希望革命出现噶。不过如果佢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冇办法噶，但系咧，我会比较觉得就系话咧，要避免革命出现咧，最有能力去避免嘅系当权嘅人。真系咧，你喺当权嘅时候咧，你睇到有问题、有矛盾、有冲突，你唔能够眯埋只眼自己呃自己。如果你可以早啲解决咧，就冇革命嘅出现。 唉，你头先都讲咗啦，就喺我历史里边讲有啲嘅明智嘅、有智慧嘅当权者，其实系好少嘅。同埋咧，去願意去放棄自己嘅權力，去願意放棄當前裏邊嗰啲得益咧，唔容易嘅事啦，係咪啊？ 係啊，好難噶。我會覺得，譬如話，你問我邊個係英雄咧，咁樣拿破崙絕對唔係我心目中嘅英雄。 嗯， 但係我心目中英雄咧，可能係蔣經國先生。 嗯、好啊。呢点我谂我哋仲要下次再讨论啦，因为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就系到啦，同阿美仪教授咧已经同佢讲好多革命问题啦。我哋革命可能唔系一个咁浪漫嘅一种概念啊，其实革命的而且确一啲好人类嘅悲剧啦，好似似乎系一个无可避免嘅一种嘅现象。如果我需要喺改革唔问题咁，似乎同暴力咧系唔能够系脱离关系嘅。咁下礼拜再同你讲啊，好多谢你美仪。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